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九面，第二行最后一个字看起。五言可成理，六言则信用，我们从这儿看起啊。那么这是说利沃口成就八种敬业，前面四种已经说过了，现在看第五种言可成理，成与领都是接受的意思不仅仅是接受欢喜接受言语一定要温和，自自然然能够感动人让对方说深受感动，永远不忘你这是成功的。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在政府机构上班因为工作并不很繁忙所以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看看书看看报年轻人嘛比较放逸我们坐在那腿身体靠在椅背上，这个椅子前面两个脚就起来了，这样靠起来很舒服那我们的长官他从后面来了，看到了他拍拍我的肩膀他不说别的，他说你这个做法很危险，容易摔倒很温和地说，所以我这个毛病就从此永远就改掉了他如果说把你教训骂一顿，你走了我照样靠，是不是？他就是生的反效果所以你才晓得那真正做这个大事业大人物不一样这个谚语常讲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越是大人物越能包容越温和越是小鬼那才盛气凌人在自以为是这个地方随时随处我们都能见到都能体察到在佛门里面我们要效法佛菩萨要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自己恶习气恶毛病还不能改怎么能教别人人家你说的是一套你做的是另外一套不能让人生起信心令人感受到的你跟人一见面人家看你的脸色听你的音声孟子所谓人言受宰人家就把你看穿了所以佛法里面为什么把弥勒菩萨摆在大门口让你见面头一个看到要学弥勒菩萨 笑面迎人，说话温和，再不好听的话，用柔和的这个态度言语来表达，人家感受啊都不一样。就是责备人，人家的时候听了也感恩呐，感激你，这是佛家讲的叫爱语，爱语是真正爱护你的言语，不一定是你欢喜听的话，但是决定对你有利益。为什么你不喜欢听呢？毛病习气太重了。圣贤人教诲，他不会随顺你的毛病习气，随顺你的习气害你，帮助你堕落，纠正你毛病习气，这真正是爱语。虽然是爱语，都要谦虚，要和敬，真正爱护对方，对方听了之后永远改过来了，你成功了，阳奉阴违，那你还是失败的，你没有做成功，所以口业这个四种，妄语、两舌、卧口、绮语，决定不可以犯。第六条呢，叫言则信用。你诚实啊，你说的话了，人家相信了。不但表现在言语当中，一定要表现在事实上。言而有信，决定要遵守的。可是佛法是讲智慧的，佛菩萨是讲道义的，有时候在特殊情形之下，言语可以不守信用，事情可以不必有借口，那是什么？特殊情形之下要符合道义，不违背道义的可以实信，做事情可以终止。有一年我在台湾中部有一个道场叫禅林寺，他们请我去讲禅林宝训，给他们讲佛学常识，禅林宝训的分量很大，佛学常识呢是李炳南老居士编的分量并不大我记得我讲到第十一课，这个庙里头出了问题了，庙是新建的，老和尚他的一些徒弟到处去化缘把这个道场建好了，道场建得不错很庄严，徒弟当中吵架争地位， 争权力，这个时候我花了多少多少钱，当家司应该是我做，那个时候我花多少多少钱，这个知客司应该是我做，天天在吵啊，吵得不像话了啊！老和尚看这个情形也没办法，回避躲起来。我回到台中，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李老师算了，不要再去了。我说我没讲完呢，没讲完也不要紧啊。这个就是什么呢？义啊，这个道场里头不和睦了，我们去讲没有用处啊。所以没有讲完也可以中断。义是应不应该呀？啊，我们都晓得。佛法的僧团叫和合僧团，天天吵架，天天在争名夺利，这像什么话呢？啊，虽然天天在讲，一句也没听进去。真听进去，他就能放下了。争这些干什么？啊，人没有智慧，不聪明的。真正有智慧的，你们要争全给你当轻重最舒服啊！在道场就像做义工一样，什么事情都不操心，没有任何责任，你分配给我的工作我老老实实把它做好。不背因果责任啊，这个道理明了的人就不多了，明了他就不争了，不但不争了，处处推让啊，你请我做我还未必做啊。为什么呢？做事情要负责任，做得不好就是过失，做好了应该的啊。儒跟佛这些道理都讲得很多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信用，要知道特殊状况之下违背道义呀，可以被信啊。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古人啊，古圣先贤里头也有被信的，那是不是过失呢？不是啊，一切是以道义为标准啊，符合道义决定要守信啊，决定要做到圆满啊，这是应该的。第七，言无可讥啊，这个讥用现在的话说，议论、批评啊，你的言语。没有人能够批评啊，为什么呢？正确的啊，所以言语古人非常重视啊，所谓是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言语不能不谨慎啊，话多绝不是好事啊，话多的人呢，你的老板你的长官决定不会重用你啊。为什么呢？容易败事啊， 经营圣行啊，是各个行业的领导人所器重的啊，这个人能成就啊，中人之才也乐意培养。啊，如果是闲话多、废话多，啊，喜欢开玩笑，绝对不会重用你。啊，怕你坏事。中国在古时候教小孩，就开始教他要谨言慎行。现在我们对这个教学疏忽了，言语多，言语不负责任，当然人家讥刺你的多，批评你的多，你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最后一句，把严谨爱要这个字念去声，不念落啊，念要啊，要是爱好你所出的言辞，别人都欢喜接受这个要是接受的意思欢喜接受。事出世间，所有事业无论大小，绝不是一个人造成的。越是大事业，越要人呢。从什么地方培养呢？从哪里去学习呢？都在日常生活之中。你见到人会说话了，说话就是你练习的场所，就是学习的场所。尤其是多看别人，自己的毛病很不容易发现。别人的毛病呢，是非常容易发现。发现别人的毛病，自己不能包容，轻易的批评、毁谤，自己造业。那别人的过失到底是真的是有过失，假的有过失，并不清楚啊。反而造成自己严重过失，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从早到晚常常犯，犯了不知道。自己并不想的也没有人告诉你没有人会提醒你为什么呢？不愿意给你结冤仇古礼里头啊，对于一个人成年了，对他就很尊重了。你有不善，对你敬而远之，不会说你过失。不像现在人很容易得罪人， 啊，给社会大众借一些冤仇，啊，古人不给人结冤，啊，你有过失，我不会说你，啊，当面不说你，背后也不说你，这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呐，啊，什么人说你过失呢？父母说你过失，啊，老师说你过失，这个跟你有密切关系，不一样啊！啊，再好的朋友看到你有过失，顶多劝你一次两次，不会劝你三次，啊，三次就变成仇人。中国这个民族能够绵延几千年而没有被消失，就是有这些道理在。今天中国人把祖宗的教诲完全舍弃掉了，就有亡国灭种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忘祖宗的遗训，虽受苦难，不至于亡国灭种。这个要知道啊，世界上啊，诸位读历史晓得，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前三个都亡了，只有中国在。你要问中国为什么在？我们祖宗的教化是真理。只要记住依教奉行，这个古老的民族永远不会衰。现代西洋文化出了问题了，社会动乱，找不到方法来对峙，所以现在很多西方的学者提出的言论要向东方学习，东方是中国，佛法在2000年前就移植到中国来了，现在印度已经没有了。我们展开经卷，看看佛菩萨怎么教我们的，句句都是好话。古德所谓世间好语佛说尽，这个话没错。我们怎能不感激佛菩萨呢？这是说利卧口有这八种好处，这八种都属于敬业，对于我们修净土关系太大了，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如果还常犯卧口，不能往生。为什么？这个习气不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很慈悲，可以容纳你，可以接受你，还会大众不欢喜你呀。你没有办法入他们的这个团体，所以不能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要修净业。 啊，三业清净，念佛才能往生。啊，三业里头最重要是口业。末后一句，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具足如来梵音身相。啊，这大乘经上世尊常常告诉我们，啊，佛的音声叫圆音、圆满音。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啊，佛这个殊胜的梵音从哪里来的？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从钵钵口来的。啊，那么我们要想得如来果地上的梵音声，这个不能不学。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